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加大对朝军事威胁和制裁骚动力度一事6月10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特朗普集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朝鲜东海同时部署两个核航母打击群，投入关岛的所有 B-1B 战略轰炸机来疯狂进行了一场对朝先发制人打击训练，接着又调派核潜艇驶入釜山港，还在5月30号进行了一场假想我国洲际弹道火箭攻击的拦截导弹试射。他们在6月1号发表了对朝单独制裁措施，6月3号则开动联合国表决机器来炮制了新的制裁决议。这是一种否定并粗暴地侵犯我国自主权利和生存权的最为恶毒的敌对行为，是一种将千钧一发的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最极端状态的极为冒险、万分危险的挑衅性妄动。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对我国增强自卫国防力的措施横加指责，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诡辩，是强权和专横的极点。声明接着阐明了如下原则立场：一、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要放明白，怎么也不能阻止我国行使自主的拥核权利。美国是促使我国拥有核武器的主犯，可如今却大谈以完全契合为前提的欺骗性对话，加大制裁和军事施压力度，但是我国绝不会放弃已经拥有的核武器。二、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应当丢掉那要以猖狂的对朝制裁和军事威胁骚动来胆敢吓唬我们的痴心妄想。美国一直从军事上笼络无核国家和弱小民族，其卑鄙的美国式虚张声势和强权是对握紧天下无敌核兵器的我国绝对行不通的。三、美国的对朝制裁和军事施压骚动越持续，美利坚帝国的悲惨灭亡就越会加快。美国要看清对方是谁，并立即停止以挑衅性制裁和冒险的军事施压来触发我国核武器雷关等愚蠢而又冒险的自取灭亡的妄动。